即係而家我哋諗下諗下，喂，其實 Ready Player One 即係呢個係佢又唔係叫一級玩家喎，香港叫做乜鬼嘢啊？叫做唔知咩？香港唔係叫一級玩家，叫咩？ 唔係啊，唔係佢叫做挑戰者一號，挑戰者一號 啊！無端端挑戰者一號仲唔爆緊？ 啊！ 咁我哋都驚咧，就係話喂，史匹寶就當然拍人佢就好拿手啊！喂，但好似佢玩親啲特技片，即係意思 C G 嗰啲咧，咁啊上次咩吹夢嗰度都係噶，吹夢巨人。 嗱呢套就有半套基本上一定係 C G 嚟噶啦，呢一套。 係咯。 可能唔止半套。 咁其實史匹寶邊度操縱到咧？因為嗰啲唔係喺佢拍攝嘅 係啦 掌管之下噶嘛，嗰啲係要抌人嚟做喎。咁以前你就話嗰啲叫後期啫，因為。一都叫做有人拍完 key 嘢都 OK 咁，而家唔係喎，成個演嗰啲都係 CG 人嚟嘅，其實實質個主角變咗個 CG 人咁樣，其實點控制到啊嗰、那個？ 咁真係要睇過先知啊！唉， 係咯，即係我哋都覺得喂都有機會舐嘢嘅喎，即係就算史匹寶拍呢 類型啊，你都預佢冇問題啊，史匹寶拍波幻 唔敢講啊，係咯，即係佢拍人數咧就已經冇問題，但係佢拍。即係咁多 CG 咧，都 經過呢兩 都危危地，係啦， 都驚驚地啊！ 咁而大家好期待見到咩高達，我諗都睇曬㗎啦，睇畫頭 都係得咁多嘅 啫。我恐防都係非常擺嗰個 pose 底色，同埋佢一定咧唔會有嗰啲高達音樂㗎嘛。你成日認後邊咪會有高達啲音樂咪？係，嗲嗲嗲嗲嗲嗲嗲嗲，係嘛？你又想啊？嚇，冇嘅嚇。系啦， 应该冇。 冇咁样就高达出现，但系播紧啲第啲音乐，咁啊闪一闪而过咧，咁就 即系开一枪，跟住就冇咗咁。 都唔知有冇开枪，系啊。 唉， 最好唔好话飞咗出嚟，跟住俾人打爆咗啦，系咯。 系咯。 系个 shot 高达俾人击击堕，好难讲，唉，真系好难讲。 爆一定爆嘅，应该系好快爆嘅，根据原著 系 好快爆。 我好相信佢所有会出场啲嘢都系一闪而过嘅啫。 系 系啊系啊，即系你去入去就 catch 到咧，仲有啲乜嘢闪过出嚟啊嘛？ 系 系啦，咁佢有大量好多即系个书都冇出过嘅嘢就真嘅。 系，因为有啲版权问题啦，又或者 系啦，咁佢今次反而就有啲嘢就加翻落去，就以前有嘅书有嘅冇咗，但以前书冇嘅呢度又有翻咁。 系咯，同埋明明咧个故事系讲八十年代嘅怀旧噶嘛， 嗯、 但系佢又加咗好多而家有嘅嘢落去。 啊！ 呢个先至系问题，我反而觉得佢 即系变咗系 现 代嗰啲 game 系。 因为明明摆埋佢要解嘅谜系解八十年代嘅谜啊嘛，嘅文化嘅谜啊嘛。 系。 但你摆现代嘅嘢落去，其实系有少少怪嘅。 即系佢中横晒咁多代嘅嘢啦，或者可能系。 系啦，咁就变咗唔系集中咗喺八十年代咯。嗯 因為可能佢都預咧，實質入場嘅觀眾都唔係八十年代嘅，有幾多個係八十年代嘅觀眾咧？係 啦，又唔識，驚佢哋，嗯， 係 啦， 係啦，咁啊，即係希望呢套真係唔賴啦， 係咯，係 都睇嘅，不過真係唔敢咯，而家唔敢有期待啊，真係，係真係唔敢有期待。咁喺死侍會唔會由 K 寶又帶翻出佢即係阿雷射眼同阿？即係 Jane Grey 嘅關係咧，咁樣係，因為今年就即係反而咧整走咗套嗰套咩 New Mutant 啊，即係拍到鬼戲一樣嗰套，係啦，嗰套唔見咗，但係佢就反而攞翻嗰套黑鳳凰出嚟，咁黑鳳凰乜唔係就係發展落去就係會有 K 寶生個 K 寶呢個仔啊嘛，咁唔通佢係諗住由死侍搏落去咁樣，咁但係最得意就黑鳳凰係連唔好話 trailer、teaser 都未見過嘅。 系咯，净系得 系话今年做系啊，咁到底咩事咧？咁以往呢啲咁嘅现象，即系话又抌到 Netflix 嘅啫喎， 唔会啩？ 即系如果你不断一路越嚟越接近影期，但系你都见唔到套戏嘅咧，即 系 最少荷里活片系啦，哇！咦，咁掟落 Netflix 嘅机会就好高啦。 收咗钱先，唔好理。 系啦，即系当然呢个唔计港产片吓，即系起码嗰啲落嗰套唔系退咗 Netflix 先啦，系啊。 暂时唔系啦， 即系佢都可能都好想 Netflix 肯要啊，我惊。 唉，起码收咗钱先啊嘛。 系咯，即系我惊喺香港上画系领到会唔会咧？ 唉，都 嗰套咩叫咩话嗰套？ 明日战机啊！ 明日战机系啦系啦，咁虽然咧大家都话点都想一睇或者支持嘅，但系 好奇都要睇下嘅。 好奇都要睇下嘅，猎奇啊当都要睇下。咁但系咪买俾 Netflix 可能实际啲咧？咁样 嗯。 不過我即係而家調轉就 Netflix 淨係收呢啲叫做荷里活片啫。 嗯。 即係佢可能覺得呢套戲喺戲院數就唔夠 sell， 但係喺 Netflix 夠 sell 啊嘛。咁但係會唔會你呢啲戲啊 Netflix 都 sell 唔到啊嘛？驚。 係咯，再整多幾套呢啲咁嘅水準就真係。 唔係，咁唔緊要冧啊！我驚係真係咁搞法真係，不都唔會嘅。咁你過月費就算啦。 過月費你都照睇嘅。 即 係 總之有嘢食咁咯。你如果個心態就有嘢食就一定有嘢食。 新嘢睇下。 係啦，咁甚至乎話即係一鐘咧都可能話會開落去喎。係啊。 因為係啦，而我就想跟住講嘅就係 Netflix 下個禮拜已經做 Jessica Jones 啦。 哦，係咩？咁快？ 係啊。 直情做添啦，即係唔係話拍成做啦。哦， 唔係啊，第二季 拍咗添啊，原來已經，哦，我以為佢想拍嘅，原來拍埋，哦，拍完啫嘛， 三十八號已經做實，已經訂曬，你知佢係一次就訂曬咁多集噶啦， 仲好唔好睇啊？ 唔知，咁佢今次係長嘅喎，今次係13集嘅喎， 係咪咁有信心啊？ 係啦，就當然亦都係一次過訂曬出嚟啦。 咁佢會唔會都已經有翻啊？其他人出場客串下 我睇畫頭就有 Nick Cage 出現嘅。 哦，都有啊 ，OK。 都有嘅，係啦。咁上一季第一季嗰啲人咧，就全部應該都會出現翻嘅。 係 ，OK。 係啦，咁如果對我嚟講 ，Jessica Jones， 我係中意，我都 OK 第一季嘅其實係，雖然個節奏係慢，但係我覺得個女主角有吸引力嘅，睇起上嚟係。 OK。 但係佢個節奏好明顯真係會慢嘅。 嗯。 係啦，同埋打鬥少亦都係一定嘅啦。 嗯， 咁唔知道今集会唔会喺呢几方面改善翻啦？ 嗯， 咁唔知佢，咁我都会睇噶啦，一定会。 系， 我都点都会望嘅，你哋都应该系。 唔系嗱，你系俾钱买咗 Netflix 噶嘛？咁即系其实系咪系咪喺俾咗钱嘅观众角度咧？其实唔系咁介意佢个，即系其实总之佢有新嘢买翻嚟就 OK 嘅咧，即系会唔会 都会望下嘅，都会望嘅，即 系。即系唔系咁望啊？即系话咧，我下个月仲会俾钱啊！即系只要你再有继续有嘢做，我就继续会俾钱，系咪咁样嘅咧？ 应该都有呢个可能性，因为佢始终每个月有新嘢啊嘛。其实 使唔使签约嘅咧？有冇话一买就起码我要一年啊两年？ 唔 使嘅，即系你 cut 就随时可以 cut 嘅。 系啊，你唔俾钱就 哦，真系自助餐嘅啫，即系我唔使入食嘅。 你譬如你今个月想睇，下个月唔想睇，或者你跟住嗰个月又想睇翻都 即系随时 cut 又随时删。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可能呢个反而系佢优势就自由度。 咁即系话佢其实只要每个月佢都安排到，总有啲嘢上下咧，咁其实大家就咁啊继续啦，咁即系咁样。 系啊系啊，再加上佢平啊嘛。 系。咁變咗就其實係咪有啲好想睇嘅嘢或者好好睇嘅嘢已經唔係咁緊要啦。 需唔需要真係有好高質素呢、其實對某啲觀眾嚟講，其實可能真係唔係太重要。 即係有嘢睇就得啦，總之係啦。 係啦。總之有新嘢啦，咁就算㗎啦。 因為嚟緊仲有另一套嘅，四月唔記得幾多號啦，就會做係咪四月呢就係、是、呢個Lost in Space 就會有新嘅電視版。 新電視版。 係啦。 係啦。 咁呢個 都係十幾集啊！ 男主角即係個老豆咧，其實就係做緊黑帆嗰個裏面嘅 Captain Flint 嚟嘅。 哦，就係嗰條友。 係應該係啦，如果冇搞錯，佢做翻嘅係。嗰個人後生好靚仔㗎，係啊，而家大叔咗就係後生靚仔。 大叔 咗。係後生，直情係靚仔㗎。 嗯嗯，哦，睇翻個型都 OK 嘅，個型 OK 嘅都。 係咯，即係冇嗰啲咁嘅混混㗎啦，咁梗係啦，以前冇嗰啲皺紋嘅，完全青靚白淨嗰啲樣嚟㗎。咁啊，就係乜嘢嚟㗎呢套呢出咁好多人都已經忘記咗啦咩 Lost in Space 係咩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以前有一套呢成家人咁坐去太空船就跟住就失鬼咗蹤嘅去咗宇宙唔知邊度。 本來話去移民嘅但係就嗰隻飛船就唔知蕩失咗 啦。係啦唔知去咗宇宙邊度。 真係同個名字一樣真係迷失太空啊。 冇錯真係迷失太空嘅。咁跟住呢最緊要就係呢裏面佢嗰家人以外有另一個博士呢是不是 Dr. Smith 定咩？我唔記得咗係咪 Dr. Smith。咁其實嗰時係邊個做咧？就係Gary Oldman 做嘅。 嗰個係電影版。 係電影版，冇錯。 電影版 係。即係講電影版先啦，因為大家追完到嗰套都已經好舊㗎啦嘛。 哦。係 啦。都未必記得啦，嗰套都大家未必記得，咁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咗。電影版已經係1998年。 係啦，已經係新㗎啦喎。 系即系最近期嗰套嚟。 系啦，咁嗰度就有 Gary Oldman 做嗰个叫做搞事嘅，专做搞事嗰个博士。咁呢度就直情变咗奸角，系啦。但系佢原本嗰个就未至于嘅，即系你当佢搞事啦，系咯。系啦，但呢度就成标奸嘅，系啦，都要想整死你咁嘅捞尾啊！咁 害死佢， 系啦，咁系啦，咁呢套都冇嘢续噶啦，嗰时都做完都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呢套系再旧啲，系咪六十年代定咧？算系 我睇翻资料就1965年啊。 系啦，不过最初做好似都黑白嘅， 黑白添 嘅，系啦。 开头就 系一 季黑白， 后屘 转做彩色嘅佢系。 系啦，咁里边就我谂个佢哋个，即系其实佢一家人嚟嘅，咁系其实佢都系姓罗宾逊啊，系嘛？即系其实系其实佢根本就攞咗呢个嗰、那个 罗宾逊 系啦系啦，罗宾逊漂流记就玩太空嘅，咁佢就一家人咁咯，有爸妈咁，有个女同埋个细仔。系啦，咁嗰时个女都 O K 嘅，嗰时旧嗰个都有个靓女咁做嘅，系个卖点嚟嘅。 电影版嗰个靓女嚟噶， 电影唔系喎，旧嗰个靓啲，我觉得。 我觉得旧电影版嗰个都靓，眼大大咁，都几得意。旧 咁电影版入边嗰个就好似野性啲嘅，个样反叛啲嘅。 系眼大大咁 样，系。咁但系嗰个旧嗰、那个咧就乖乖女啲啊姐姐咁嘅，即系对个细路仔嚟讲系。系啦，咁就咁啦， 配合翻个时代啦， 配合翻嗰个时代啦。如果你嗰时整个咁嘅喷妹咁落去啊，大佬啲人唔会中意个女主角啦。六十年代，大佬，同埋系嗰个价值观系嗰系正义嚟噶嘛，大佬，系嘛？你不能够正义系成个农民生的女孩咁嘅，系嘛？即系唔信嘅，系咯。咁我惊阿大雄简单啊，技难算啦，系咯。 咁讲返呢一个新话头其实就冇乜嘢见到 嘅啫。你首先系咪讲个为个机械人嘅之前我提过讲埋机械人。 你好多人 记 得就 系个机 械人 嘅 啫。 唔知喎，其实你话之前个黑色机械人嗰个就唔系呢出嘅。嗰个叫咩 Lobby the Robot。 系 啦，一直接好似鱼蛋咁样，我成日觉得个手。好似鱼蛋 咁 黑色。 方方吸尘机咁样嘅啫，呢 个。系，嗰种吸尘机或者似搅拌机啊，放大咗，都系透明咁，咁但系里面有好多机器啲灯盏啊，盏下。系啦，即系其实你透明学见到里边有灯盏啊，盏下咧，的确系由呢两个机械人去即系做先嘅，的确，即系冇佢冇电脑奇侠 啊。经典嘅呢个机械人都经典嘅。 都经典，呢个都经典，但就冇黑色嗰个咁出名嘅。 系 黑色个，黑色个喺多套唔同嘅电视或者电影有出过啊。因为佢话其实当年整嗰嚿咁嘅嘢都整咗几贵啊，咁所以就都要喺底翻啲唔同地方演出筹翻期咁样嘅，系啦。咁呢一只就好似少啲，定系咪净系得呢一套剧出过啦？可能 就应该就系呢一套剧嘅 icon 嚟嘅，佢系 系啦， 好似系啦，你当 系啦，冇错啦。咁当然都会有翻机械人呢个角色嘅啩，我谂都 一定要有嘅，因为你好似。爱登士家庭你一定有隻手咁样，即系你一定要提呢啲角色噶嘛，其实 我唔知道，但系上次好似个机械人唔系咁紧要咁，同埋好似 上次嗰只嗰啲战斗机械人 系咯，战斗机械人嚟嘅变咗，即系 又唔系一个我觉得上次 Interstellar 嗰个四四方方嗰个机械人都有啲似Lost 系啦，冇错啊，冇错啊，冇错，似啲 系啦， 帮人类解决问题嘅一个嘢。同埋佢都幾叻嘅，其實嗰隻嘢嚇。 係啦，唔係話咩人工智能，佢又唔係嗰啲係聰明嘅機械人啫，佢係你當有啲似 R2D2 原型，就 係嗰種嘢嚟嘅。 淨 係 嗰啲嘢嚟嘅，係 啦，嗰啲嘢嚟嘅。 即係總之係人類嘅朋友嚟嘅，嗰個係係咁啊。係 冇錯。 係啦，即係佢哋會攬住佢嘅咁樣咯。即係其實好温馨嘅舊嗰套版本就，雖然佢哋流落咗喺就 家庭擺咗喺。 係啦，係啦，係啦，又唔係話佢哋好慘啊咁樣嘅，未至於嘅。未至於嘅，咁成日嗰個咁嘅博士就係會搞啲問題出嚟嘅，但又未至於話佢係想整死佢哋，又唔係嘅。 歐文嗰個角色係邪惡嘅。 咁今次嗰個博士就會變咗女人嘅，新嗰套。 係。 即係如果我而家睇嗰個表，就應該係一個女人嚟嘅，會變咗係啦。 係咪咩 Doctor Smith 啊？係。 Doctor Smith， 咁會唔會今次係搞到同個男，即係個老豆有路咧？ 唔会啩？ 而搞出问题咧，其实就系啦，好难讲啦吓。点解整个女人系啦？ 明明系温馨家庭剧喎，呢啲 好难讲啊！而家啲剧冇不伦啊，唔睇噶嘛。 即系又配合翻而家嘅时代。 要啦，同个女又有一腿咁样录咗啲咧。 哦，咁样。 跟住个妈又同个机械人啊，原来嗰啲咧。 搞 到咁嘅。 咁 呢套其实 啲老弟啊， 好快做嘅啫。其实你 四月几多号啊？唔记得咗啦，系啦。 我唔记得咗四月。 有啊，我哋贴咗上群组噶，系啊，有四月唔记得，七月中嘅咋都系，系啊，系好快。 系啊，好快咯。 下个月就有，又一次我订晒，咁到时睇啦。咁呢个唔似系流嘅，因为你即系我意思，即系你睇咧，佢啲衫啊，呢度都整得几靓嘅。 系啊，靓噶，佢都靓噶。 嗯，即好似戏咁嘅，整到啲嘢都系啦，系啦，咁实质唔好睇，未知啦，咁啊到时再睇啦。咁我相信集数又唔会话超多集嘅，我谂都系会十集 啊， 系嘛，都系十集咁上下啦， 系 咯。 咁 啊，叫第一季啫。咁如果得就先 睇下啦， 再讲。咁啊，电视剧就大家唔会话好高期望之下咧，或者又好咧做得。 系咯，系咯， 再睇啦， 水准啦，可以。 到时再睇下， 唔使等到四月啊。 哦， 而家咧亦都Netflix 都订咗套日本卡通出嚟。 哦，又有套嘢睇。哦， 系啦， 已经有得睇噶啦。 已经出咗嘅，上咗架嘅啦。咁我睇咗两集嘅都。 哦。 咁叫做个名叫 B， 即系 A B C D 个 B 啊。B 跟住就系 beginning， 就系咁嘅啫。 B 你识？ 佢有个 B for boy。 B for boy 系啦。 系啦。 就 beginning 系啦。 beginning。 佢有个中文译名嘅，又叫 B 彼之初啊，即系彼系彼此个彼嘅彼之初，佢就咁样译嘅。 咁 其实系一个。咁佢个制作公司呢就係同 Netflix 合作啫，其实制作公司就叫 Production IG 啊。 哦，大公司啊。 咁其实你听到即係你有睇开日本动画嘅都知係攻壳机动队啦。咕噜咕噜魔法阵啦、啊、进击巨核人啦、啊或者之前嗰套咩打丧尸嗰火车打丧尸。 是 嗰度叫做。系啦，甲铁城系啦，都系佢嘅。咁好明显，佢哋嘅制作水准系好高嘅。呢、這个Production IG， 咁佢就同 Netflix 就制作咗呢一个动画，就系、是、叫 B 别嘅 beginning 啦。 但系咩嘅咧？讲咩嘅咧？ 佢系发生喺一个未来世界嘅，佢系一个科幻故事嚟嘅。当时咧就有一堆警察。咁佢就维护呢、這个佢要做好得意嘅个警察系只皇家，好似系有皇帝咁样嘅一个背景嘅一个国家嚟嘅。 系 ，OK。 咁就要对抗一啲犯罪组织。 嗯。 咁但系喺呢个对抗犯罪组织之里面咧，亦都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 Killer B 嘅人啊，就系一个拥有超能力嘅，佢系识飞同埋好强战斗力嘅。佢就又系佢就用一啲。好残忍嘅手段去处置呢个犯罪组织，即系你当好似 Punisher 咁嘅样。 哦 ，OK， 系啦。咁但系警方因为佢系残杀嗰啲罪犯啊嘛，亦都要调查佢啊。咁呢个故事里面咧就双主角嘅，喺警方嗰边有个好劲嘅侦探，嘅劲嘅就佢就神神化化咁，你当佢好似神探伽利略嗰啲咁，即系神神化化，但系就可以留意到。 唔打得嘅呢个， 唔打得嘅， 头脑型， 福尔摩斯啦，系啦，你当福尔摩斯咁样。咁另外就嗰个 Killer B 就系一个打得嘅，但系平时系一个变身英雄嚟嘅，平时系一个小提琴嘅人嚟嘅啫，嘅少年嚟嘅。咁啊，当佢一变身咧，佢就会变成拥有一对羽毛翼啊，又只手会伸把剑出嚟嘅一个战斗人嚟嘅。 咁就系个身形都变埋嘅，即系变咗个大只佬咁嘅。 都唔系大只佬，都系瘦瘦削削，都系一个细路仔咁样嘅。 即系身形变嘅 ，OK。 系啦，系啦。咁我咁其实嗰套嘢嘅都非常残忍嘅，其实啲残忍暴力都齐晒噶。其实 唔系又冇人睇啊，系咪？今时今日， 因为我都系只不过睇咗两集，因为好似啱啱咪琴晚掟出嚟嘅啫。我只可以讲得切睇两集。 总共有几多集？ 应该系十三集。唔知十二零十三 哦 吓 ，O K， 即系都等晒出嚟噶啦，可以即系慢慢睇 ，O K。 喺呢个周末啊，大家得闲嘅可以抡下去，系啦。 哦，呢个要睇啦，听落都几有趣 系 咯。 我睇咗两集，个水准系高嘅， 嗯， 即系无论作画啊、动作啊，全部都高水准嘅， 嗯， 系啦，所以系绝对值得睇嘅。 咁如果呢个主角咁劲，咁有咩人可以同佢打到咧？如果嗰啲 因为佢个敌方咧都系一啲唔系咁普通嘅人嚟， 咁样 系啦，都系拥有啲特别能力嘅。 咁但系佢个路线都系似超级英雄嘅， 佢似，我覺得似咩 Cycle Pass 嗰一類啊。 哦，反而又似 Cycle Pass 都係 Production IG 嘅。我如果冇記錯 ，Cycle Pass 好似都係佢。 但嗰個冇張英雄嘅， 嗰個冇張英雄，但係佢都係科幻故事。嗯、但佢嗰啲又未至於超級英雄，即係你當係一啲擁有超能力嘅人去打啦。 係 OK。 係啦，咁我睇個脈絡咧，有少少似嗰個 Killer B 咧，本來都係屬於嗰個犯罪集團嘅人嚟嘅。因为佢哋好，因为佢哋犯好多案咧，未必一定系要犯案。佢哋犯案其实可能系要引出个 Killer B 出嚟嘅啫，其实系。 吓、啊、咁样？ 系啦，就系、是、要可能系要揾翻佢翻翻嚟嘅。 哦。 就要犯一啲好奇特嘅案啊！但系警方就未知嘅，以为佢哋系一个犯罪集团啫。但系嗰、那个好聪明、好超能力嗰、那个，即系好叻嗰个侦探咧，就开始睇到嗰个脉络啦。睇到個頭緒，就係、是、嗰個犯罪集團嘅目標，應該就係 Killer B 啦。 嗯，咁樣。 係啦，嗯，暫時就我都係 有趣嘅， 有趣嘅，佢有橋嘅，其實都，因為佢第二集嗰度玩咗一條橋，就係嗰、那個犯罪集團咧要殺一個政要啊， 嗯， 就話要放毒氣，就要殺呢個政要，但係佢嘅方法咧就係、是、有少少似就單咪嗰度嘅小丑啦、 哦， 就係話就唔係經過佢哋。犯罪集團嘅手殺嗰、那個政要，就係、是、話如果毒，因為佢喺個晚宴嗰度放毒氣啊、 嗯， 但係晚宴上面嘅人，如果你哋唔殺嗰、那個政要咧，佢就會放毒氣，就全部人一次過死曬。 哦， 即係等你啲人自己選擇啦，你去選擇正義唔殺個政要啊，定係你走去殺個政要？ 佢叫啲人自己去殺個政要。 係啦，其實呢個就係似丹尼嗰個船嗰度。嗰、那個博弈咯，其實係，咁、其實嗰段都做得幾好睇嘅，其實，同埋佢啲打鬥動作場面都非常流暢，同埋非常唔錯嘅，總之係好睇嘅呢套嘢。暫時睇咗兩三集，我都覺得係值得追落去嘅，係。 嗯， 同埋節奏係好快，節奏好快嘅係。 幾長一集到嘅？ 都係正常日本動畫20多分鐘。 哦，咁短嘅啫 ，OK。 即系如果你一次个煲晒十二集，可能你都系三四个钟头。 系咯，咁好咁好追啫。 系啊，好好啊，你可能一个礼拜日，你如果一个下昼，咁、你得闲可以追下。 咁、大家今个礼拜可以睇下先，我哋下个礼拜睇完再讲啦。 再长讲，系啦， 系啦。 咁我推荐咗俾大家先。 系啦，因为分分唔知下个礼拜录唔录到音。咁如果 追唔追到？ 系啦，如果提早咧，有冇机会讲下呢出啦，或者试下。 系咯，可以大家一齐倾一倾呢出先都得，系啦。 好嘅。好嘅， 咁就系咁依提一提啫，呢、這个就 啊呢、个好介绍啊，系咯系咯，再讲睇完再睇下再倾下个睇完如何 就好系，仲有冇咧？ 有冇咩要讲咧？ 嗱，而家呢排因为3-4月咧，就同好多同电影有关嘅嘢咧，都会发生，譬如香港电影金像奖啊。奥斯卡金像奖都会系3-4月啦，咁香港每一年喺3-4月呢个复活节假期嗰阵时咧，都会有个叫做香港国际电影节嘅。 嗯，冇错。 咁今届已经系应该睇下先，应该系第42届啦，已经系。 嗯。 咁嗱，通常我会拣嚟睇嘅就系、是、我拣因为佢通常里面有个日本有个动画短片嘅展，我通常会睇动画短片嘅、因为你喺里面会睇到好多好奇特嘅内容嘅。 嗯， 咁我通常會揀，咁我都介紹翻大家係，如果你唔想睇，因為佢有啲戲真係幾藝術啊， 幾怪嘅， 可能都幾難近下嘅，因為有時仲係連字幕都冇嘅添。係，咁你可以嘗試下睇下嗰個動畫短片，有啲通常係叫世界動畫短片嘅，咁、都有幾場俾大家選擇，咁我覺得嗰個係幾值得睇嘅。 嗯， 咁另外今屆咧有兩個紀錄片就幾期待嘅，就唔使錢添，仲係一個咧就係同。兩個都同動漫有關，同埋日本嘅動漫有關嘅。一個就係宮崎駿，叫做《永不言倦的人》，宮崎駿嘅紀錄片，就講翻佢點樣製作動畫啊，點樣畫佢嘅動畫，創作佢嘅動畫嘅一個紀錄片。另外一個叫做《消失的不哉》，可能會少啲人知啊，因為嗰個叫角色不哉嘅人咧。就是、通常畫浮世繪嘅，如果你講浮世繪，應該會涉及到北齋漫畫，因為嗰時我記得日本電影都好似拍過一套叫做北齋。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咁就應該係講呢一個畫家，佢就係話浮世繪嘅，咁都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就講翻佢嘅生平咁樣。咁兩個都係免費嘅，就會喺3月24號星期六，一個係2:30就係宮崎駿嗰、那個，一個就6:00就係北齋嗰、那個，都係免費入場嘅。只要你喺開場前半小時 你去到应该就系文化中心嗰度攞飞就得噶啦。系啦， 咁啊争崩头啊！ 应该系啊 ，sorry， 唔系文化中心，应该系 The Grand 戏院啊，喺 The Grand 戏院嗰度播。 Oh, Grand 戏院 系啦 ，OK， 系啦。咁我谂你如果想，我谂北宫崎骏嗰个应该会好多人想睇噶啦，照计。咁 北宫崎骏呢个好似系旧噶啦嘛，即 系啦，因为佢系NHK 电视台制作嘅，所以可能有某啲朋友可能已經睇過㗎喇。即 係直情分鐘你而家上 YouTube 查返都有呢段嘢睇。 你自己可能會有呢段嘢睇都唔定㗎，係啦。但係你一戲院睇可能又唔同嘅。同埋你免費咁你一齊去睇嗰啲可能係。 即係問題係唔知攞唔攞飛，呢個真係問題。 係呢個先係最大問題。 你去到排一大輪嘅都係。 我想睇嘅人都多嘅，但係你攞唔攞到飛呢個先係最大 問題。會唔會有人喺門口攞曬啲飛跟住賣返50蚊一張俾你？ 唔會啩。 好難講喎，呢啲即係呢啲嚇。即係上次啊，唔係話邊個個演唱會咩？ 九隻羊。 九隻羊係嘛？ 系咯，啲人咁样炒飞， 有啲好狗嘅人啦， 唉， 好狗嘅人都炒狗只羊飞， 真系好多人想睇嘅呢个，因为始终宫崎骏啊嘛，佢系， 嗯， 系啦，咁就介绍翻，咁大家 好嘅， 3月24日可以留意嘅，系啦， 几多点钟去排宫崎骏啊？ 2:30就系宫崎骏，下昼2:30， 咁即系2:00就要排啦，你话半个钟头前系嘛？ 咁我谂， 因为话两半个钟头前开始派飞，系咪？咁你就之前嗰日排通宵啊，应该啊， 唉，都唔知道需 要。唔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热衷啊，反而，因为佢唔系戏啊，佢系 因为始终一个纪录片。 系啦，即系大家想唔想睇纪录片噶？我唔知道啊，同埋佢又唔系真系未睇过噶嘛？呢个其实系有你要揾嚟揾，咁你会唔会专登去？因为免费都去排咧，咁 因为睇翻个年份，应该都系2016年嘅啦，个纪录片。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 咁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咯，就介绍咗先。 好啦。呢、這个值得睇嘅，点都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是、咁。 嗯，即系因为好多人咧睇啊，中意睇宫崎骏，但系你唔系睇到佢作品，但系就唔中意睇宫崎骏个人嘅 个样啊。你但系你如果你系想知佢翻点样创作啲动画，我觉得都值得睇嘅。 嗯，系啊，但好多人都净系想睇嗰啲动画啫嘛，对佢点样创作个动画就。 就其实 未必有咩兴趣，或者佢解释俾你听佢啲咩心路历程啊，点样以前兜踎啊，点样以前俾人话佢系抄啊手中自从，跟住佢掉晒自己啲嘢，再由头画过啊呢啲，咁大家想唔想知？或者佢老豆其实系一个即系军工厂嘅搞吓，即系系啊，或者佢都曾经系一个热衷啊相信共产主义嘅人啊，你想唔想知先？ 系啦，想唔想知呢样嘢咧？你对呢样嘢有冇兴趣咧？ 系啊，即系点解佢咁即系坚持，即系要用手绘啊呢啲咁咁？如果你都唔认同呢啲价值，咁其实都唔使知啦，系咪？系咯， 系咯。不过我相信都仲有好多朋友系想知 嘅。系咁总之都系睇一睇呢个作品啦。其实如果排唔到队，其实应该都揾得翻呢个。 或者上网睇，或者 YouTube 抄下都可能会有嘅。个名就叫做 Never Ending Man。宫崎骏系啦，如果你查英文应该容易揾啲嘅， 系啦，唔知道啦，即系可能再睇下啦。其实最紧要就有冇个字幕啊，最难嘅系啦，即系你揾到啲。 佢呢度有中文字幕嘅， 系啊，即系我意思，网上揾到个片源系唔出奇，但系揾到个字幕咧， 可能未必有噶。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就系呢个问题啫。不过咧，好多嗰啲即系如果你话都几年前嗰啲分钟都睇翻啲。即係平時有擺開啲卡通啊咁樣嘅地方都有機會有嘅， 有機會抄到㗎啦。 咁大家揾下啦嚇。嗱，如果我見到有，我擺上群組俾大家睇。 係咯，俾大家睇下，欣賞下都好啊嘛。 啊，呢個要睇要睇。我記得好似係咪有人將佢成個嘢譯咗做文字版，又擺咗上網好似。 咦？我就未見過啦。 唔知係咪？我唔記得有冇啦。 我 搞清楚。 文字版係啦。 嗯。 係咁，我想補一補呢個嗰套《消失的北齋》咧。咁其实咧呢、這个人物啊都几出名嘅， 嗯， 即系就叫葛饰北斋啦，咁佢、就系、是、当然系画浮世绘啊，呢、這个大家啱啱都听到啦。咁但系有冇啲话我哋会可能见过佢嘅作品咧？咁啊，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就系咧，你见到有一张系章鱼同一个女士啊喺度搞紧嘢嘅嗰张图啊。 嗯， 当然是浮世绘画风的，就是他画的。 哦， 是啦，而之前呢有一套电影呢叫 白日紅啊，就係講佢同佢個女嘅。咁當然嗰度個主角就主要係講佢個女嘅啦嚇。咁佢個女都係畫浮世繪嘅， 咪係動畫嚟嘅咩？你講嗰出好似都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 嗯， 係啦。咁而另外咧，呢、這個 Face Daylight 嘅嗰隻手機 game 咧，都有出呢、這個角色不齋呢個角色嘅。咁但係咧，佢喺隻 game 入面咧，你見到有個女仔，咁嗰個女仔咧，其實係佢女，而佢隔離嗰隻章魚咧，先至係呢個角色不齋嚟嘅。 嗯， 係啦，就係咁啊。 明白，係啦。 咁啊，即係佢同個女搞嘢。 这个电话上啦、 啊啊 哎、这个是保咁多 ,ok, 是好跟住。 你有没有其他东西想再介绍好咁咁有没有玩具有没有要报啊 都冇乜啦。 冇乜出咗、 这个、 要 review 两句咁、 哦、有就如果要提嘅就是这个无限之战即是复仇者就、 嗯。 就嚟做啦，四月，因為佢提早咗做嘛，已經係27號做。咁突然之間，琴即係喺呢兩早兩日咧，就 Hot Toys 就抌曬差唔多好大扎出嚟啦。就係嗰扎譬如新造型嘅美國隊長啦、啊，新造型嘅雷神啦、啊，同埋啊滑嘟嘟啊嗰扎公仔咧，都全部出曬嚟啦。就大家可以準備錢訂啦。聽講。这个信和都排队排到都几疯癫下啦已经是。 是不是一定要买呢我成日觉得。 我都唔知啲人总之听睇啲波咁讲呢就係、是、炒家多过买家嘅。都多过玩家嘅其实。 就是等佢炒窿市 啦。 都系炒都系炒㗎啦。係啦。 嗰、那个美国队长系胡须㗎嘛生咗。 係啦冇头盔嘅就淨係得个胡须 咁佢跟个咩呢跟两个盾嘅冇呢 照计我睇相呢佢就係跟两个盾嘅。 係。 即係跟返佢新即係黑炮咁去咗两个盾啦。 嗯。 係啦。 因为呢根据呢个系咪 HHF 呢即係其实佢哋同时都系另一边 相。同时亦都系成炸掟晒出嚟。 又系约埋都冇咁 准。都因为夹埋嘅佢哋。 唉嗰边又出大呢美国队长系唔见咗两个盾喎。 係啦啲人就讨论緊冇理由会冇盾。 係 呀。咁收尾睇返佢哋嗰啲嗰啲简介即係佢有文字简介㗎嘛喺嗰个 figure 下底。佢就话系有啲 option, 有啲部件嘅但就冇show出嚟啫。 定系捞乱啲部件。 即系你买蜘蛛侠就送美国队长 盾之类啊， 你买美国队长就送蜘蛛侠背脊。 你唔买齐佢咧，根本上啲人冇晒，唔知做乜噶。 系咁，你讲开 SHF 都会出嘅，其实系都订咗。我暂时睇有八个角色订咗出嚟嘅。 系 咁就我睇翻咧，就其实就冇乜大惊喜嘅啫。我觉得就咁，其实唯一最大转变就系黑寡妇啦，我觉得系。佢今次個樣子， 唔係最大轉變，唔係美國隊長咩？以前起碼冇出過胡鬚佬呢個。 唔係個樣子啊， 個樣 子 OK。 個頭雕今次就真係有，都有八九成似啊。 竟然似啊，係啦係啦。 係竟然似嘅、嗯，因為上次冇係完全唔似嘅。 甩曬啊！ 今次竟然揀個最唔靚嗰個樣子就嚟似啦，竟然係。 嗯，唔係真係唔靚，先至整到似啊嘛。 老咗嘅樣子就嚟。 靚好難似啊！ 唉， 冇咁特別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哋真係同一時間真係咁掠你啲錢咁樣係， 咁都係你俾唔俾又冇人揾張紙住你， 咁係冇人逼 你嘅，係嘛？即係 你 真係隨緣落座係嘛？你中意就買啫， 你中意俾咪俾咯，其實又唔 係冇人話係咯，係啦，我唔冇興趣啦。 唉，系啦，我都麻麻地。 佢哋啊，就拎晒啊，咁多个人头出嚟，搞到好似 Street Fighter 你揀人打咁咧。我已经冇人喺落去，哇！即其实咧，真系讲真，多人都咁咧，套戏会唔会好睇？ 惊惊吓，都惊惊俾套戏嗰度。 套戏会唔会好睇啊？其实每人出一出噶嘛。 系咯。 即我惊佢大镬个栋笃特工嗰啲客转阵噶，大佬。 系咯，都唔知个主线摆咗喺边。 吓、啊，有嘅咩？ 唉，我都唔知佢 嘅。系咯，咪揾无限宝石咯，但系点嘅咧？即系吓， 系咯， 点揾嘅咧？系咯，系咯。咁今次啲无限宝石都好叮粒嘅喎。 系啊， 戴上个手套嗰阵，叮咁，但系再细到咧，会争啲见到。 讲起只手套咧，因为都出咗只实物元大嘅手套嘅玩具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我见到有人试玩，系、哦、啊出咗啊，见到有人试玩咧，其实都几得意噶喎，只手套啲手指真系会喐噶、 哦。吓？哦、 即系你戴咗上只手咧，佢应该咧，你如果嗰阵时有玩过一啲咧，咪只手爪，即 系 由你拉， 系啊系啊系啊， 手就会揸埋拳头，佢应该里面就有个咁嘅机关， 哦， 分别拉嗰五只手指嘅。 咁样， 我见到啲人可以戴咗手套之后咧，拎嘢都得嘅。 但系嗰五只手指系个别喐啊，定系净系可以一齐攞？ 我原本以为系一次过喐嘅，但系收尾我发觉佢最尾嗰个人玩，最尾可以整到个竖起中指嘅手势俾各位。 咁过瘾 嘅。咁應該係逐隻手指喐嘅，其實係。 哦，都個人可以豎喺中指啊嘛，係咯。 同埋你喐嗰陣係有聲嘅喎、 哦。哦。 即係有啲機械聲咁樣嘅係。 哦，咁嘅。 係啊，都幾得意喎！見到隻手套大大隻咁樣、 哦， 都好似幾好玩喎。 咁但係啲做咩呢啲寶石會著燈㗎？ 我又冇見到有 著燈。冇嘅，冇著燈嘅。 係啦，又冇見到著燈，但我見到人哋玩又覺得啊都， 但係都透明嘅，啲寶石做翻， 係係係，一粒粒嘅， 即係啲細路女玩嗰啲膠珠嗰啲咁嘅 feel 嘅， 係啊，所以都過癮嘅嗰、那個手套，反正個手套幾過癮， 竟然 係 咁 ，OK， 係 啦， 哦，即係唔係就咁一個沙煲拳頭咁就算嘅， 我開頭都以為佢就咁粒， 係咯， 點知佢又唔 係，唔係咁啊幾得意喎，如果有得喐就。 几过瘾啊！因为你始终实物元大又有个可换性，咁、 嗯、 我觉得系几好咯。呢、嗯這个系啦。 哦，即系唯一一个产品出咗，原来有惊喜就系个无限手套。 我都有啲惊喜咯，对于呢个手套。 O、okay? K， 因为冇想过，冇谂过佢系咁样喐咯。 嗯乜即系真系拎到嘢咁犀利？ 系啊，可以拎起啲台面啲嘢啊，都试玩嗰个。 哦哦哦哦， 系啊，都过瘾噶。 咁系要用电噶？定唔使啊？ 我谂如果你要发声，就应该嗰啲发声位 有电噶。O K。 咁我谂你拉喐啲手指嘅，真系 唔使嘅， 机械拉喐佢啫，系啊。 自己搵只手指整喐佢嘅啫，其实 系。系啦，系啦， 系 啦。系 啦，系 啦。都过瘾啦，我觉得。 都过瘾，系咯。系强化服啊。 系啦。 嗯。 就净系粒只手指咁都好玩，系啦。 系，咁都几得意，系咯。 唉。 嗯。都俾只手指人，唔系我啊，可能无限手套啫。 系啊，所以系咯、啊，都可以介绍翻。我谂我唔知几钱啦，呢、這个嘢我唔知佢个价。 咁 啊，见到啦，系着系会着灯嘅，嗰啲 系 咯，啲宝石系会着灯， 系会着灯噶嘛，系咯系咯， 系会着灯嘅，系啊系啊，佢、啊啊、应该用电啦，系啦、 啊。咦，咁佢咪跟住边只手指喐啊，着边粒啊，定系点样嘅？ 唔系喎，佢系全部一次过揿着晒噶。 哦，一次过揿着晒。 一次过揿着晒嘅，同埋都好大只啊，只手套真系。 嗯。咦，咁呢个反而过瘾喎，呢、這个系咪反派成有兽啊？ 应该有噶啦，应该都做得都几细致喎，其实都做得唔错，手套，嗯，可以留意下。 即系反而呢一件玩具即系个即系。 我咯，我觉得因为呢个少啊嘛，你 figure 始终都系少得多啊， 系 呢啲系少少见啲呢啲， 即系系等身同埋啊， 系啊，等身又有个另外一个价值啊嘛，因 为系即系自己可以带起嚟玩啊，又唔系贵价系嘛。 我谂应该都美国玩具应该都唔会话太高价钱嘅啫， 系即系会唔会都系几嚿水咁嘅啫，系嘛？ 咦，咁就唔知啦，会唔会几嚿水能够买得到啦？ 吓、 啊，我都系咁想紧。 再贵啲就贵咯，大佬，我见佢好似胶咁啊，大佬。 唉， 系咯，即系佢未至于玩嗰啲仿道具嗰啲啊嘛。 佢未去到咁級數，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出過Iron Man頭盔啊，即係 我諗佢會再出嘅，我懷疑啲 Black Series 啊定咩嗰啲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或者 Iron Man 頭盔嗰、那個嗰、那個系列或者有機會會再出嘅，因為嗰個靚 啲嘅道具， 係啦嗰個靚好多嘅，係咯， 係 會係咯，咁呢個我點睇都係似玩具啫，我諗應該幾嚿水應該得㗎啦， 有趣嘅， 唔知佢實際幾多波應該 OK 喎，係幾得意，如果你有喐就幾得意咯，係咯。我初真系以为佢就咁扯嚟咁粒个拳套咁嘅啫，咁啊！ 啊，原来唔系喎，真系喐噶。 O K， 好， 系个人啊，系啦，系啦。 好啦，咁啊，嗰扎公仔啊，睇大家啦，系啦，即系有兴趣。 系啦，你冇强迫性，你一定要买晒嘅，你咪你咪自己中意嘅咪买自己中意嗰个公仔都得噶， 自己落搭啊，唔关人事，唔好怨又唔好话人哋呃你钱就得啦。 系啦，又改少少，又再出个系咁噶啦，系啦。 嗯，系咯，因为嗰只阿 Star Lord 嗰只嘢真系差唔多噶啦。 唉，嗰、那个系咯， 唔系我哋睇过咧，好似系话系咪佢即系好似佢 件 T 恤唔同咯？ 件系啦，件 T 恤唔同，系 同埋佢件褛又深色咗少少，咁你嗰啲其实冇乜意义嘅，我又觉得。 咁 样咁你Doctor Strange 都系嗰个样噶啦，你可能系啲只手唔同咗，有戴手套同冇戴手套咁样，你自己觉得需唔需要咯？我就觉得系。 嗯。即系总之呢个就叫无限之战版本咁啦，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嗯 嗯。系啦。 好啦。啊！頭先講漏咗啊，嗰套高達嗰套咩 Bill Diver 好似係咪都做啊？係電視劇嚟嘅，直情係。 哦，呢、這個我唔知道，呢、這個就唔知啦。 係啊，係、啊。我冇個日子啊，係電視劇嚟嘅，係啊，係唔係話抌上網嘅啦？係、哦、真係一集就冇得睇一集。咁、 嗯、 不過我冇個資料喺度，終於嚟緊會上，好似都係四月就做嘅啦，好似。 哦。 系啊，好快，好快嘅。 咦，咁咪即系同咩《全金属狂潮》差唔多时间？ 好似系星期二做嘅，好似如果冇记错。 嗯，好。哇，咁四月呢个翻又多一套动机械人动画。 系啦，好唔好睇？我唔敢讲啊。系啦。 开头就净系以为得咩《惊爆危机》添，原来又多一套。 哦 ，OK。 系即系新翻啦，系咪？即系有。 系啦，新翻都系 即系有机械人啦，系起码有机械人。 起码机械人动画啦， 系啦，系新翻嘅，系啦，唔系话啲 OVA 定咩嗰啲嚟嘅， 系啦，咁都好啊，又多一套。 好啦，咁啊睇下到时呢套又点啦？点解又玩埋兽人，玩埋呢啲啦？咁即系要追嗰啲，即系啲咩话咩嗰啲叫做人外系嘛？新年话嗰啲叫做 系， 所以追人外呢一个嘅潮流啦，系啦， 嗯，会唔会又系 Ready Player One 嚟嘅咧？咁唔知啦。 唔系，即系其实佢哋而家想谷埋啲角色啊，佢哋想。 系啊， 即系如果角色啲女啊，时啲女可以即系着晒嗰啲嘢上身，又叫做可以卖啊。咁而家似乎又卖到喎。 啊，物代开始 系咯， 系啊， 卖到喎。嗰阵模型好似 啊，卖得哇，长出长有啦，佢哋 咪咯，好似好卖过啲机械人咁，系咯， 系啊。 跟住又攞翻嗰啲咁嘅魔蟹，又全部将佢变成。好得意咁变咗有啲 公仔啊， 系啦，咁似乎 都 系 搞啊， 系啦，向呢个方向走咧，又即系仲好过搞嗰扎机械人，系，因为机械人又复杂又成， 可以吸引啲女仔又可以买啊嘛， 都唔系女仔噶，你砌嗰啲都仔细噶，有啲都 唔系啊，我见到有啲 friend 哇，佢女朋友，咦，见到只红人乜嘢都想砌下噶， 即系我讲文内嗰啲啊，即系嗰啲女仔， 文内嗰啲就 系， 你话啲熊仔嗰只熊仔咧，真 系 好多女仔中意嘅，识啲熊仔，简简单单左右两件部件拍埋就 系， 佢哋都， 即系总之卖女呢 part 就应该都系卖俾仔，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起埋兽人咁嗰啲就肯定啦，咁啊睇下， 系咯。 唉，睇下呢出又点样啦，系 得唔得啦？系啦， 得唔得未知啊？咪希望得啦，系咯， 嗯 嗯，再睇啊，因为高达都冇高达， 系咯， 又话再搞可能系咩？系呢、這个咩话？嗰度咩复国啊？咩嗰度咩鬼话 ？N 咩 G 复国？ 哇，仲嚟喎！ 睇完都唔明佢讲乜喎，嗰套嘢。 唔知啊，真系，但系阿富野成日话。未完啊，仲有第二集噶喎，哦 no， 第一集都唔明佢讲乜，就第二集啦。 系啊，唔系都唔卖得嗰扎公仔。 哦，啲模型直头滞销得好犀利啊！ 系啊， 系啊，咁你觉得会唔会啫？会搞个咁嘅波上嘅，即系衰眼嘅。 系咯。 系你试过新嘅都未起码未知埋唔埋啦，你呢个衰紧喎。 系咯。 嗯，系唔知。咁但係呢原來 friend 我唔知阿大有冇意見啊，我冇睇嘅 ,ok, 咁但係上一集就直情完全將 Eva 啲嘢照抄，咁但係又大家都唔係覺得太有問題先犀利，有人仲好睇。 咁啲人係冇乜睇過 Eva 呢其實。 唔係啊，有啊，佢哋都講得出。 佢知道係照抄嘅。 有咩一都 shot by shot 咁照抄重要。咁如果係咁高鐵俠都冇問題㗎喎。係 囉。 即好睇咪得囉。 係囉。 肯定好睇系因为嗰套，咁我不如睇翻嗰套旧。 咁唔关佢事噶，其实 系。咁我攞住套宫崎骏 shot by shot 照抄咁得唔得？都会唔会我都变咗好好睇咧？咁即系咁，我一定好好睇噶，点会唔好睇啫？系嘛？我仲嗱唔知啊，唔知啊，系系咯。总之我哋就一般啦，系咯。 一般啊，我都冇再追落去啦，已经。 系咯，你抄到咁出面，点啫？点解？即系我点解唔睇翻 Eva 啫？ 系咯， 系咯，咁你咪即系又系赌神轻日睇唔到咁啫嘛？ 系咯， 吓，但系人哋嗰啲都未至于抄啊，即系佢赌啫，唔同格个古仔 都条桥都唔同啊，都唔系一模，都唔系照拍一次啊，起码。 咁而家竟然咁样都食喎，大家咁啊，仲话好睇添。 好多人出嚟即係去咩护航呀、 哎、 有啲鬼都出嚟护航呀、啊、大佬。 乜、哎、人都有啊。 係囉，仲話好好睇呀套嘢，點解點解你哋會即感受唔到嗰、那個即係裏面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好睇喎、啊。哎，我感受到，我睇 Elsa 一陣一早就感受到啦。我唔需要一套翻抄嘅嘢啫。係。係咯。係咯。算啦，係冇辦法㗎。 嗯。 而家都慢慢都冇咩意思。係、 啊。 係。鍾意睇咪繼續睇啦，我哋棄咗翻。 嗯，棄咗，棄咗啦。 好咗冇。冇下個禮拜有咩做。 好啦，下個禮拜。下个礼拜就一定是《盗墓者罗拉》啦。《 盗墓者罗拉》系，佢有冇个全名噶套嘢？ 系《盗墓者罗拉》咯。 盗即系冇后边嘅。 系我冇噶，系《盗墓者罗拉》啫。 哦，即系冇知乜乜乜咁啊？ 冇，因为只要咧第一个故事，可能佢真系就咁简单就算啦，系啦。 咦？咁同阿安祖莲啊，当年嗰套咪一样咯，咁样。 个名系一样啊。 系啊。 哦。即系 英文名都系就咁叫做《Tomb Raider》嘅啫，系啊。 哦，咁样，即以前都会，啊、即以前都会整翻个分别嘛，即 Batman Begin 咁，你都会唔同噶嘛， 系咯，系咯，佢冇， 而家 唔会，名都系 Tomb Raider 啫 ，Tomb Raider，OK，、okay、 系咯，盗墓 者罗拉 ，OK， 好， 盗墓者罗拉就完啦，系啦， 咁呢套都想睇嘅，系， 都要睇嘅， 但系我应该睇唔到啊，我下个礼拜录音之前睇， 啊，咁就下个礼拜有套叫做《空灵契约》， 系。 就印尼语嘅，咁可能，咁可能系印尼片啦，系啦， 好， 咁就鬼片嚟嘅，咁都唔知系乜啊，都唔使点理佢啦，又系啦， 有咩特别？ 咁冇乜特别，咁就冇啦。如果三月八号就冇啦。 哦， 有套叫咩？ 三月八号， 惊栗柏林喎， 系。 咁啊，都话悬疑恐怖。 战略柏林系啦，战略柏林 啊，对，系啦，系， 系啦， 就讲咩？ 三级片嚟嘅， 系啦，三级。 即系唔系鬼，系即系嗰啲杀人嗰啲。 似乎系啦。 唔使。 佢就讲有个摄影师就去到柏林旅行，喺当地嘅街头就识咗一个英文教师，咁啊，一夜情之后又惹嚟呢啲。及囚禁啊、殺機啊嗰啲嘢咯，唔係鬼片嚟嘅，應該。 即係人殺人或者捉咗佢嗰啲。 咁佢點樣走出呢個魔掌呢嗰一類片。 即係又去旅行，就唔好隨便即係食嘢嗰啲故事啦。 係啦，係啦，係啦，就惹嚟呢啲殺身之禍呢啲。 嗯。 咁呢啲西片咧就好多嘅，其實呢啲 B 級呢啲。即系杀人片咧好多嘅，咩旅馆啊，咩成就好多都系呢一类戏嚟噶啦。 嗯， 系啦，就系咁。咁八号就真系冇啦，就见到系啦。 好， 咁其他都要都系上个礼拜讲嗰啲啦，都系十五号就睇《无面超人》啊， 《 铁甲万能侠》啊，嗰啲，跟住就一路就要带到落去月尾就系《Ready Player One》，即系《挑战者一号》。同埋《捍戰太平洋二》 哦， 就是去到月尾29號啦。咁22號都仲有套上次都提過嘅，就第五次元啊嗰套。 哦，咩迪士尼 係啊，迪士尼嗰套就係下個月啦，係啦。 哦，要下個月先做㗎？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月去到22號啊。 哦， 喺嗰個期就會做嗰套咯。 係好， 嗯。其他都是之前報嗰啲大路上大路都冇乜點變，係、嗯、 即今個月冇超人片㗎啦。 今個月就冇嘅，去到四月先至有復仇者，就喺27號上嘛，因為佢一定都會 褪咗係啦，好似係啦， 係啦。同埋嗰套啊，之前我哋睇過畫頭話 OK 嗰套叫做《無聲絕境》啊。 哦，咩 Silent 定咩鬼？ 系 Silent 嗰套，系啦，就系四月十二号。 哦，嗰套 OK。 香港有个期，系啦。 哦，咦，呢套好有趣喎。 咩？应该叫 Quiet Place 啊。 Quiet Place 系好 睇。系啦，呢套应该睇个画头都非常吸引啊，佢都 即系其实未必有怪兽噶，即系你只不过大家估到底佢哋唔出声系避开啲乜嘢嘅袭击咧咁样。系啊，点解咧？你见到啲墙有啲。好大，好似唔知系爪痕定咩嘢，你就会幻想系咪有怪兽咧？咁就唔知 佢会唔会系怪兽拉咧？ 系啦，总之佢一日出声咧，就好似哇，好似地震咁，定唔知有啲咩接近佢哋咁嘅会。 系 系啦，同埋最特别咧，里边个女仔啊，个女仔咧，即系个女咧，其实真系哑嘅，好似话现实都， 哦， 即系个 演员，哦，咁真系哑， 系啊， 咁佢呢啲先至系真系喵啊嘛， 系唔系系啦，冇错，头先讲漏咗就系咧，呢一套戏咧就人哋真系套戏系玩，冇错， 其 实 呢部 戏个 名叫喵都得啊，其实直接啊， 呢度先至应该叫做喵，系啦，咁人哋就真系讲。即 唔出声， 同埋系唔出声，咁而系玩唔出声一个古仔嘅， 系啦系啦， 系啦。如果唔系，咁点解要叫做喵咧？系咯，即系呢套就反而佢个名好靓嘅，叫 Quiet Place， 即系一个好宁静嘅一个地方，但系其实 系 一个， 但系就系一套惊嘅片嚟嘅， 系啦， 有怪兽嘅，可能 唔知系咩嚟，系啦，好奇怪嘅一个。咁而个妈咧就系呢个，系咪即系 上次同阿 Tom Cruise 啊嗰个无限。打仗我成日都唔记得套叫咩名。 疑空战士。 疑空战士。 疑空战士嗰个女武神啦。女武神。 系啊，呢度做阿妈咁就唔系打嘅呢度。 角色嘅样 就。呢度就好惊嘅，又系见到听到嗰啲嘢出嚟又好惊咁嘅，真系好得意嘅呢套戏，好得意嘅，即系会唔会真系成套戏冇声咁？我谂唔会嘅，可能就佢哋唔讲嘢都好啦，佢搵啲音乐咧，可能会去。应该会营造下啲气 氛。 系啦。系啦，就唔会好似到。到喵咁真係乜都冇。 係呢套都期待呀，呢套都。 同埋佢有做手語嘅最少佢哋。 係啦，有交代佢哋講咁乜嘢嘅。 係啦，其實佢有做手語嘅。雖然我哋唔識睇手語呀，但係你會即係 feel 到嘅。 係呀，你 feel 到，或者佢又會做埋㗎嘛，咁就做埋咪知囉。你我唔使識睇嘅，即係都總之其實你見到佢哋其實係有交有傾偈㗎嘛，佢不過用手語啫。係囉。 系啦， 同埋佢啲手语我唔知系咪真系手语嚟嘅，即系你会有啲你会明嘅，唔系即系可以叫你唔好嘈咁佢咪竖咁你识睇噶，即系佢冇竖出嚟嘅，但系会做嗰个动作咁样，咁你会明噶嘛，系咪？系咯，咁即系佢咧，你系会就算你唔系真系要识手语，但系你会 get 到嘅一啲嘅肢体动作啦，应该咁讲。 嗯， 咁所以其实佢唔系冇讲嘢噶。佢唔同喵佢讲嘢啫嘛， 有嘢表达 嘅。系啦系啦，有嘢表达啫嘛，唔同喵个喵冇嘢表达嘅，大佬系啊，佢冇讲嘢噶，净系冇嗰样嘢，冇做任何手语，冇做任何嘢，佢就系乜都唔做，系啊，企喺度咁，唔系咁咯，呢度系不断有嘅，系啊，哇，呢度要等啊，等下呢度值得睇，系。 要值得嘅留意下嘅呢套，系啦，4月就会做啦，呢套就 好。 我冇谂到咧， 系。 呢个三月八无啦啦有套叫《俾鬼砸》喎， 呢套好奇怪嘅，又话有咩咩结招嘅，我都唔知做咩，即系咩定位嘅，系啊。 佢我睇画头咧，佢就话真人真事改编嘅。 你睇画头啫嘛，画劲。 咁你真人真事改编，喂，俾鬼砸啊！我谂十个有九个都试过啦。 唔系，我谂佢呢个真人真事改编嘅意思咧，应该系话佢可能有个研究，就系、是、研究到底咩系俾鬼砸咁样。咁但系后边嗰个灵异现象，我谂咁吓，即 系 佢讲到直情有梦魇啊！ 即系讲佢哋研究俾鬼砸嘅。 系啊，系啊。 因为 Magic Q 咧，我睇个画头咧，佢应该系做一个心理医生。 咁佢到底系西片嚟啊，定系咩？ 西片嚟嘅。 我西片啊，我几惊系啲又翻泥窿咁样添。 唔 系啊，西片 嚟 嘅。O K， 西片嚟嘅。 会唔会好过 Ellen Page 嗰套咩啊？嗰套上次嗰套瞓觉。 即拉啊！ 即拉 好啲啩？ 会唔会啊？会唔会好啲啊？唔知啊。但系呢套唔系，都唔知咩戏嚟嘅，我都抄过，都冇，唔知咩戏嗰种。都唔 会话系。 犀利！ 个成因啊，系因为有呢个古老嘅恶魔，真系有个即系有只怪嘅。 哦，即系真系有怪嘅。 吓，佢同埋系寄生喺人身上啊，佢咁写啊。 系。 咁好啲，咁好睇啲，即系以电影嚟讲咁好睇啲吓。 应该呢套咧北美就上咗画噶啦。 哦，系咪啊？哦，即系唔系新戏嚟嘅。 2017年12月已经上。 唔系，因为听都冇听过啊！呢套真系。 系咯。 叫咩？个英文名叫咩噶？ Lumbo 啊， 哦，真系唔系好有 Lumbo 系啊，真系冇乜印象呢套， 系啦，最少乜上网有得睇 ，O K。 呢个都 凑下大家 吓，都唔好确定，可能 即下星期会有出咁嘅竟然有出。 今个礼拜其实做紧优先噶啦。 哦，喂，点解凑翻啲鬼戏出嚟做咧？即系已经冇咩做啦，开始啊。 系咯， 唔知啊， 要各地啲又印尼又剩咁样，系咯。 咁都系，大家都系一路褪个期，褪个期都系惊住俾嗰扎纸咧。其实 即新年又唔啱做啦，咁啊系啦，不如就喺趁个通道 啦， 中间就摄下啦，系嘛，即系咁啊，唔上都得嘅啫，我谂呢啲系嘛，呢啲系 我都直接出碟都得啦，都唔知系咪啊，都可能系上完就直接出碟。 系咯，即系呢啲唔跌落去 Netflix 先好啦，系嘛。即系真系唔系啲，即系名不经传噶呢啲戏，讲真，我 真系突然之间走出嚟嘅，系 之前冇讲过嘅， 冇啊， 冇听过有套咁 嘅 戏 上嘅，其实 系 突然之间就话有， 都系我怀疑都系出碟前出一出咯，会唔会？ 系咯，都可能系， 即 系 当系叫有上嘅画价咁，可能唔会场数都未必多啊，我估。 因为个画头都唔系太吸引，其实你俾鬼砸都唔系话有几吸引。 咁 Maggie Q 又唔系继续做女特工啊？呢度系咪？ 唔系啊，做斯斯文文做个好似心理学家咁样，心理医生咁样嘅嘢。 系。O K， 哦，咁啊，上次做咩分歧者里面都系类似做呢啲嘅。 哦，系啊，都唔使打噶啦，而家。 系啊，佢都系做呢啲嘅。 吓。 好，咁睇下点啦，系咯系咯，睇下点啦。如果搵到嚟睇，咪睇下咯，戏院睇就。 麻麻地， 争啲啦， 即系老实实啊！ 真系老老实实啦， 唉， 讲多套，咁就系呢个3月15号，又系呢个叫做再见小红心啊！ 哦，上次咪讲过，仲咪讲小红维尼，唉，呢啲唔讲得噶，呢啲名大佬，唉， 佢叫再见小红心，系啦，系啦， 系啦， 哦， 咁同埋，不过我睇佢呢个咧，就你唔好以为系啲开心故仔，就似乎系后面系讲佢唔开心嘅， 即系一个故事，其实都啊， 即系因为故仔成咗名之后，咁就个小朋友就系咁俾人哋要访问啊，又要其实 keep 住出书啊，咁样咁就搞到唔开心。 即系你意思系个小朋友创造出嚟嘅？ 诶， 个爸爸由佢小朋友。嗰度啟發到創造小紅維尼出嚟嘅， 咁同埋佢嗰個小朋友其實即係小紅維尼個 friend 啊，嗰個人類 friend 啊，就係佢嚟噶。 嗯， 咁樣 係啊。 同埋你睇個畫頭咧，有跳跳虎噶，其實都 嚇哦， 即係有跳跳虎嗰啲畫作啊，嗰啲公仔出現嘅，其實都即係有個世界觀，即係佢哋小紅維尼個世界觀喺度。 嗯，係啦， 係啦， 嗯， 係啦， 冇忌安啊，冇忌安出嚟。 冇嘅，冇嘅，冇嘅。 冇嘅， 系啦， 都冇俾人即系禁咗。 同埋当年嗰只维尼唔系嗰个样嘅。 系啊，唔系而家呢个样嚟嘅。 唔系点嘅咧？ 系啦。 唔系似翻红啤啤嗰啲样。 系啤啤熊嗰啲样嘅啫，其实系。 咁样嘅。 吓。 我真唔系一只大熊人唔着裤咁嘅。 唔系啊，肥熊人嚟嘅，唔系。 哦。 系啦。 哦， 未系嗰个样。 即系点啊？战熊嗰啲样。 我又未系讲嗰啲，佢似嗰啲 唔系真系，系咯红啤啤嗰啲， 最贵嗰啲红啤啤， 最早期见到嗰啲， 唔系战红咁嘅样咩？ 战红 系咁，战红再娇扮啲啊嘛，佢嗰啲都收藏咁长啲 嘅 嘛， 即系嗰啲卖到好贵嗰啲红啤啤嗰啲。 总之就唔系我而家见一只真红人嗰个样咁嘅样啦， 系 唔系呢只 产？唔系呢只，系啦系啦，唔系呢个样嘅。O K， 传统英国红啤啤，我哋以前见开嗰啲样啦，系啊。 嗯。 即系柏林顿小红啊，又唔系？ 再拉翻长啲， 再要拉长啲添。O K， 即系嗰啲两粒瘤嚟做眼嗰啲 红。哦，咁样，咁即系佢嘅公仔嚟嘅，佢唔系一只真嘅红人嚟噶。 佢应该有画嗰啲绘本，但系佢出嚟嗰个嘅玩具。 哦，个玩具整咗粒瘤咁嗰啲。 最近嗰 只样啦， 系啦，但画绘本嗰时都唔系而家嗰个样咁嘅样， 系 喺画上边，系啦。 好，哦，咁唔怪得冇事啦。 系啦，可以做到啦，系啦。 系，成日揿咗 大佬，大佬就唔知啦吓。 系啦，大佬唔知有冇得上啦。 唔知呢排揿紧第二啲嘢啊嘛，可能呢啲 OK 啊， 可能呢啲系 揿完一批啊，令头先嗰批又小事啊，呢啲啊。 嗯， 系啦，一真嗰批真系我哋都唔敢讲啊，费事大家听都听唔到我哋啊，大佬。 系啦，得就问咁多啦，下个礼拜 好啦，系嘛， 系啦，跟住嚟，系好啦，系啦。 系咁多。 好啦，咁我哋试下同阿芬芬睇下有冇可能早少少，即系录下讲下 啦。咁可以倾下个动画啦。 系啦，或者有冇啲嘢早啲可以讲到啦？因为芬芬下个礼拜成个 weekend 都唔喺呢度啊， 都唔喺度，系啦。 系啦，系啦。再 唔到，系盗墓者罗拉就一定赶唔切噶啦，系啦。 唉，真系惨啊，真系。 可以倾下，系啦。 好嘅，好嘅，好嘅。除非有办法可以早啲睇到啦，系啦。 哇，都问啊！ 都问啊，即系起码都礼拜四啊，系嘛都要系咯。 系啊，都问真系问啊，系。 好嘅， 好啦，再讲。 好嘅，好， 再约。 好啦，咁好啦，咁大家记得留意我哋嚟嗰个活动啊，即系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嘅玩个 live 嘅 RPG， 即系。 系。 系啦，系啦，咁啊，对动漫啊、科幻角色，即系有兴趣嘅朋友，应该即系睇下，系咯，试下嚟一齐玩下，系。 系，冇错。 好。 一齊創造嗰個遊戲規則都得嘅，因為我哋都係不斷都改緊，我哋係 嗯 係 嗯好嘅，好啦，咁冇啦係嘛，好咁大家記得去翻我哋嘅群組啊睇下啦，咁我哋會補充翻好多嘢，或者有啲之前已經貼咗上去嘅資料係啦，好咁同埋大家記得去啊呢個 Reddit 先嚇，同埋花生台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拜拜